就是说您在倒车的时候撞到了路边的一只鸭子，是这样吗？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下午的本市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天高云淡，气温呢比昨天有所回升。午后呢白天最高气温在20度左右，大部分时间感觉舒适，适宜呢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情况是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75%。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高空的控制，那么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齐小白。小白你好。 大家好，我是齐小白。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这样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回龙观啊，这个地域的怎么来买房啊。当然回龙观这边目前新房也有是吧？ 也有，还是有机会去买到大概有3到4个项目的这种后期的房源。 当然主要是以二手房的交易为主了。 没错。 那如果呢您有点想，或者说有些什么样的计划在回龙观这边的想置业的话啊，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咱们互相交流了。那么说到这个回龙观啊，它真的是有故事的一个地方。 是，真是非常有故事。其实包括因为整个北京嘛都在发展，其实回龙观的话也是在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它是不断的在完善。然后包括大家对它其实有一些旧有的印象，因为其实我在那儿住了3年，所以我对这儿印象还是比较深，也见证了它的一个发展吧。包括之前大家可能比较诟病的，像它的这个人多呀，包括什么地铁难上啊什么的，早晚高峰确实，包括如果开车的话，尤其是走那个京藏过那个清河收费站那一段，恨不得都是真是很难进五环。 是， 其实但是其实我们要细分析的话，其实这几年它也在变化，包括地铁线路，大家可能之前去那儿都是坐13号线，其实现在8号线也通了，而且所谓的挤不上去，其实现在那边也在改善，包括有这种区间车。这个周老师您了解这区间车是什么概念吗？ 是是，其实呢一会儿我特别想细细听你来说哈。因为这个天通苑也好，回龙观也好啊， 这些地方呢我还真没去过，但是呢确实是风闻很多他们的一些消息啊。 对， 那当然这个天通苑上次咱们说了， 上次说了， 那今天咱们就要说回龙观 了。回龙观， 那说到回龙观啊，它可真的是非常早的啊形成了北京的非常规模大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区域啊。 没错， 可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吧，就经适房刚刚有这样的这个政策房， 对， 那个地方就开始发展起来了。应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真的是非常早，非常早。 没错。 那现在发展的规模是非常大哈，据说那边啊，光一个回龙观哈，可能就有几十万人呢。 对，这什么概念呢？因为上期节目咱们说天通苑，大概咱们也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啊，包括它那些所有社区加起来，大概的一个常住人口是30万的一个比例，回龙观等于是它的2倍之多， 可能得有60多万。 对，但是不能这么比啊，因为回龙观的地方其实比天通苑要大，而且如果天通苑咱们形容它是一个东西南北中一个超大的一个社区的话，其实回龙观的这个小区会更多一些。而且在这边为什么大家都选择在这里去置业啊？一个是早期确实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西二旗上地是成规模的这种互联网公司的聚集地，很多的我们所谓的这个码农啊都会选择优先考虑这个回龙观，因为通勤确实方便，坐13号线到或者开车到西二旗特别近，没有几公里， 没错。 然后包括其实在回龙观的话，它房源种类特别多，像周老师说的，它既有新房，也有这种经适房已经这个转变为商品房，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洋房啊别墅啊，从这个刚需起步到这个高端改善都有，就是选择特别多。 对，我记得我曾经做过一期石景山啊， 石景山 这个房子置业的情况哈，当时做了一个比喻，说石景山它整个这个区的人口啊跟这个回龙观差不多，好像63万人啊，你想想这个回龙观的人可真的是不少啊。 没错， 其实从它的远近程度来讲呢，原来啊在10多年前我真觉得它特别远啊，觉得哎呀怎么都到昌平了啊，清河还得往北边走啊，快到昌平了，但现在看起来呢交通非常方便了，这个地方真的是刚到哪儿啊，是吧，5环6环之间真的是不觉得有多远了。但是呢由于他人比较多，发展的有的时候也跟不太上啊，在某些方面呢可能还有点滞后，所以造成曾经有一度回龙观给我们的印象呢，比如说人多呀，房子多呀，地铁是挤到爆啊，下雨积水，出行呢高峰的时候要拥堵，另外黑中介也比较多啊，又是个睡城，生活配套呢也比较缺失啊，这个植住不平衡，教育资源缺乏等等吧，像这些不好的字眼呢都会把回龙观给它带上。 是，其实我想说这是他，因为咱们为什么要说节目里慢慢聊呢，因为这是大家对他的一个旧印象，其实咱们列出的这6、7点也好，今天想跟他聊确实都有一些改变。像刚才咱们提到这个什么地铁人多，现在地铁依然人多，但人家这个区域采取了一些策略，比如像我说的早上7点半到8点多少我记不住了，会有这种区间车，这什么概念，就是每隔2、3趟这个地铁线路来了之后的话，会有夹杂着1到2趟的这种空车，所以大家是可以上得去车的，这个其实是跟之前来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对对对， 对，包括其实像这个黑中介的问题，之前确实有一些租户在前几年在这租房，可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现在其实市场在规范，这边这样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少了。而且包括说到的这个睡城，其实回龙观的话，它的发展是从这个回龙观西大街到东大街这么发展，也就是从西到东这样发展的。其实说它睡城主要诟病的是它这个回龙观东区的一些配套，然后从现在来看，因为我上周也去那边转了转嘛，东区的话也是有这种大型的商业，包括一些教育资源的一些规划，包括围挡已经有了，就是正在建着呢，所以未来的话其实回龙观的这个生活配套和商业配套还是不错的。 所以刚才我说的那都是旧日的印象， 旧日的一些印象。 所以刚才这个小白呢已经说了，现在的回龙观呢不可能跟过去同日而语，真的是发展非常好，尤其是几个这个咱们的地铁啊，这个轨道交通的开通， 对于它呢整个的疏解啊改变啊有特别巨大的一个推动作用。比如在这里咱们再拎出一个学区房的事儿啊，原来那边的教育资源呀、医疗资源都比较匮乏哈，据说在那儿的就是生生哈，让 很多人就把这个学区房给堆出来了。 是，这是大家其实网上的一个段子啊。当然这个学区房肯定得打引号，因为整个昌平的这个教育水平跟市区像咱们常说东西海肯定还是有着差距呢。 对。 但是为什么说他这个给他冠以这个引号的学区房呢？ 嗯， 这是因为在早期其实在回龙观去买房的都是一些互联网公司的这些码农。码农什么呀，就是这写程序代码的这些人， 嗯， 他们买了这儿的房子，因为考虑通勤很方便嘛，他们的孩子在这边上学，像大家这边口碑比较好的什么昌平实验小学呀、实验二小，他们孩子上学都是这些码农去辅导，所以就是学习成绩等于带动了这个怎么说呢，学校在区里的一个这个排名吧， 嗯， 等于这么个生生被考成了学区房， 学校的水平呢也就提升起来了， 对 啊， 嗯， 所以呢现在那边呢这个上海上学孩子基本上也有着落哈， 对， 医疗资源的话呢也慢慢在丰富起来， 对，医疗的话其实像大家听说的这个积水潭医院的分院，这是三甲的，即使这个分院也是三甲，包括北医三院也有分院，离它不远的西三旗， 嗯， 包括其实这个区域未来还会去建几所医院吧，因为回天计划也来了嘛。 对对对，而且它终究离海淀还不算太远哈、啊。 对， 所以它也借助了海淀的一些资源啊， 没错， 使它自己呢有一个优势性的发展。 对，没错，像您说的这个海淀，它跟海淀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这个回龙观的南部，它这个地儿叫霍营， 嗯， 霍营实际上就是跟这个海淀的一个交界的这么一个位置， 是 离海淀非常近。 嗯、 包括其实还一提学校，还有一所学校在这个回龙观也是比较老的小区，就是矩阵的北边，紧挨着一个叫首师大附中育新学校。这个学校的话，其实就是从海淀迁过来的，就是在海淀口碑就非常好，现在在这个回龙观区域也是这个口碑不错， 嗯， 是一个12年一贯制的。 对，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回龙观那边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可圈可点的啊，而且趋势呢也是蛮好的。 嗯， 所以从它的这个房价来看，据说在2010年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8年前，那边的房子呢是15000左右，是吧？ 没错，当时我也去了一趟，这15000指的是哪个小区呢？就是当时其实回龙观，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商品房叫首开国风美堂、 嗯， 其实很多去回龙观看房人都知道这个小区， 这小区还是蛮有名的。 对，它当时就相当于一个标杆的价格，因为有品质，15000的价格，其实周边的像其他一些小区的话，二手房的话大概12000到13000，然后现在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小区其实已经没有房了， 嗯， 然后现在的二手房的价格，因为它是分1到3期嘛，有一些房源，尤其是3期的房源，这个还这个税还比较高，因为刚刚交房，所以整体的一个价格也是在6万到7万之间这么一个价格， 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是的，那现在呢？2018年了啊， 嗯、 现在整个回龙观它的这个房价的情况是怎么样？ 这个要区分，因为刚才也说了，这边的这个房源产品啊，包括房源类型种类非常多，像精致房啊，像这种已购公房，像纯商品房都有， 都有。 然后分成两部分来看吧，像这个精致房，它的一个价格大概是在4万5左右吧，现在的一个二手房的交易价格。 嗯、 如果要是这种纯商品房的话，5到6万之间。 嗯，另外我想多问一句啊，就这个精致房， 嗯、 这属于政策房了，是吧？ 对，政策房。 那它在买卖啊、租赁等等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限制措施呢？ 这个是有的，首先是满5年才能上市，像这个二类精致房的话需要满5年才能这个需要补这个综合地价款，然后才能转为商品房再交易、 嗯、哦，那就跟那个限定房似的，是吧？限定房的好像也是5年才能上市， 对，限定房也是5年，但是限定房其实等同商品房，是因为只做了这个5年的限制，不用再去补什么税了，就正常的这个契税啊、增值税去交易就行，但是这是保障房，等于您当时是一个低价去买的，其实跟共有产权房类似，您需要补这个也不叫税吧，就是一个补给国家的一个您收益部分的一个 收 益，对， 嗯，所以就是说那边的精致房啊、商品房啊都有，所以看您的买什么样的房了啊， 没错， 整体来讲精致房呢还是要便宜点啊，刚才您说是精致房在回龙观那边是4万多左右， 对，4万出头，4万是一个整体的价格，大家也知道其实精致房要建的话大部分是以这种大户型为主， 嗯， 就比如100多平的2居甚至更大，也有 有部分这种小一点的户型，然后如果要是这种大户型的单价可能更低，三万多，三万五六，像这种小一点正常的七八十平的这种一居或两居啊，还有更小的户型的话，差不多是刚才说的这个四万五甚至到五万都有，这个也要看户型面积。 那现在的商品房它也是分这个新房和二手房啊， 对， 现在回龙观那边的新房多吗？不是很多，刚才你已经提到了， 不是很多了， 不是很多， 真是大家如果要去看的话，真是如果喜欢新房的话，确实得抓紧去看看。 那边新房大概什么价格？ 那边新房的话，现在大概是在六万左右。 六万左右， 对。 二手房呢？ 二手房的话，五万，整体是在五万的一个价格。 所以呢，现在在回龙观那边置业的话，大概是这么一个价格。当然了，它是肯定有区别的哈，小区和小区不同，然后房子的这个年限不太一样哈，物业等等，这些都是影响房价很重要的一些因素。 没错，因为确实是房源种类不同，而且像这个回龙观的话，其实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觉得周老师怎么看啊？就是这边您是觉得像这种商品房，因为它商品房也是挺大规模的啊，像刚才咱们说美堂啊，包括还有一些工业乐府这种名气开发的商品房卖得好啊，包括他们也有二手房已经入住小区，这类房源卖得好，还是这种精致房卖得好？ 反正我要是买的话，我可能会买商品房。 商品房 啊，我觉得比较单纯一点，省心，当然它价格呢可能也要贵一点， 是，但是从这个实际来看啊， 精致房卖得好 有点差别。对，因为这边一个是精致房的体量确实大，从这个整个回龙观的这个二手房市场的流通来看，精致房小区卖得好一些，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它便宜 啊，便宜。但是如果我要买精致房的话，我需要有具备什么条件吗？ 因为我指的这个精致房，实际上我指的是已经房本下来满五年已经可以上市的了。 对对对， 就是您只要符合在北京的这个购房条件就可以去， 就是说你买能够买商品房的，你就可以买这个精致房。 对对， 哦，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买精致房还是挺占便宜的。 对， 它便宜啊。 对，其实严谨点说是就是已经下房本五年的这种精致房是可以买卖的。对。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就是一般比如说在回龙观这边买房的哈，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群呢？ 从这边买房的话，其实看您的需求吧。从这个地段来，首先从地段来看，回龙观的话，它属于一个离这个比如说几大常见的这个工作区域都非常方便、比较适中的这么一个地儿。举例来说，比如像去西二旗上地啊，包括去这个望京，包括到这个市区的像中关村呀，包括甚至是咱们国贸，因为它有轨道交通，所以去这些区域来看都是非常方便的。然后还有就是您如果是从预算来看的话，300万在这儿也能买，500万也能买，包括这个想买这种别墅和洋房产品也可以到这儿去选择， 就各种层次的这个房子都有。 对，如果还有就是如果您是考虑就是不是考虑这种市区的学区房，您就考虑一个性价比算比较合适，然后因为近郊的这个教育水平其实相对来说差不多，而回龙观的整体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有一些学校，它在整个这个昌平也好，顺义包括通州等等等等这些郊区的话口碑还算不错，就指望在这边落户给孩子上学的话，其实也能考虑这个区域。对， 丽丽说这个回龙观是属于哪个区？它属于昌平。 属于昌平。 属于昌平啊。实际上回龙观我真的是没有去过，但是若干年前我们的同事在回龙观买房，那时候我还说哟怎么在这么老远买房啊，而且那时候他也是觉得挺远的，然后每天奔波，但是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啊，人家这地方真是不觉得远了啊，而且就觉得那时候买房是一个特别明智的做法啊，现在发展都挺好了。那最后咱们再说一点啊，上半段就说说在回龙观如果买房的话我们应该怎么买房啊。 在回龙观首先还是其实通用到整个在北京买房，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您首先要明确自己的需求。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到底是为了这个交通通勤，还是为了孩子上学，或者甚至是关于房源的选择，是要有电梯还是没电梯，或者是带花园还是带露台，然后需要把自己的需求去分解，然后列个小本，然后去看，然后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比如说您如果是这种就是不求这个地段，但是想买这种房子新，您可以选择回龙观的东区。东区它虽然离地铁有个一两站地的距离，但是这边有一些新的商品房，像这个紫金新干线， 包括如果您是就是图便宜的话，其实可以选择我刚才说的这些像一些经适房的产品。而汇龙观的经适房其实它是分三批房源，这三批什么意思，就是分三个年代的房源。从刚才周杰老师说的像98到2002年是它第一批的这个经适房，是在汇龙观的西区，像这个云趣园啊，龙腾苑啊。然后第二批经适房是04年到05年，这个是在回龙观的中部区域，像这个龙悦苑这种小区。然后第三批的话就是新一点的这个经适房，在回龙观的东区，像这个龙锦园东啊。其实大家在选择的时候按照房龄的话，这边也是有不同的选择。经适房新一点的房源大家会看到它是这种砖外立面，石材外立面，而且这个户型都是这种100平以上的这种大户型，住着更舒服一些，而且价格会便宜一些，就是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需求来吧。而且这边不带电梯的房子也不一定就不好，因为他会发现大家在回龙观看房的时候，九几年的房子不带电梯，还有花园和露台 啊，是是， 这是别的地儿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你说那特别对啊。首先你买房子的话，先把这个买房子这个定位啊给它定好，然后呢把自己的需求呢梳理好， 梳理好， 然后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再去选相应的房子。 对， 因为在回龙观呢，就各种档次啊 都有， 各种样的房子都有。你说你这个档次高的啊，还有这个刚需的啊，或者你倾向于哪个方面的，它是都能找到的。所以这点我觉得回龙观的还真的是它的一大特点，就是很丰富。 没错，而且其实在置业的时候，我们之前的节目一直在建议大家，就是预算范围能力内就是尽量的去买大。其实在回龙观它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可能您现在确实买了一个可能小两居并不是所谓的大房子的话，这边置换来说相对容易。 嗯， 因为这边二手房的市场流通情况还是不错的，就是这边的房子的话，如果您买了过两年想置换的话，相对来说比北京的其他区域好卖一些。 是的，来咱们看看毛毛问哈，说回龙观这个地方它的教育啊、医疗啊、商业是怎么样。其实刚才我们大概说了一下哈，从教育上来看呢，像育新学区哈，昌平实验二小、昌平实验小学， 对， 另外像有一这三所小学是比较口碑好的， 口碑好的， 另外还有一些像这个清华附中附属小学的分校，那边也有是吧？ 这个也有，这个已经刚刚开学，这个是在平西府站，就是也是那边比较著名的一个二手房小区，包括还有一些新房，叫京头银泰公约乐府，这个小区也是回龙观物业和环境最好的一个小区，然后学校就在它的这个小区里，就是优先这个小区划片的，这个学校已经引进，已经开学了。 是的，另外医疗方面，刚才呢这个小田已经提到过哈，小白已经提到过，就是像积水潭医院和这个京都儿童医院啊，三甲医院哈， 对， 在这个区内呢也都不错啊， 也都不错， 也都不错的。另外从商业上来讲呢，像两个华联啊，永辉啊、物美啊、文华市场啊、早市啊等等，各种的这种商业设施呢也都比较齐备的。 没错， 啊， 其实像这位朋友，如果您追求这种生活配套的话，您就在回龙观的西大街去寻嘛，因为这边的这个配套已经非常完善了。如果您预算有限，但又想买个大房子，又有未来有想象空间，就去选回龙观东大区的这个二手房。 来，这个携手一生问哈，说回天计划实施以后，回龙观它的房价会不会升高啊？是卖还是不卖？ 其实啊，这么说吧，现在首先整个这个二手房市场来看的话，真是实话来说，现在相对来说属于一个比较稳定，而且溢价空间非常足。这个溢价空间到底有多少呢？今天也是节目里也敢说啊，就是10%到20%，确实是现在的一个情况。 哦， 对， 那您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哈，比如说人家要卖房子，您是这个怎么给他做建议呢？ 就是 还是不卖？ 现在如果您是要换房的话，肯定这是一个好的时间节点。但是卖房的话，确实意味着您要牺牲自己的这个房款去卖。就是卖房的话，您也能卖，但是确实不是一个好时候。但是 换房家庭去买房的话，现在您真得砍砍价。而且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像这个回天计划对回龙观房价的影响，其实回天计划已经提了将近一个月了。 嗯， 从这一个月对这个二手房市场监控来看的话，其实现在二手房还是这个持平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回龙观区域。 嗯， 这个还需要等这个配套完善以后再来看吧。 嗯，就是说升和降的没那么明显， 没有 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 对 啊，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反而目前这种状况呢，卖房子可能不如买房子更有优势，是吧？ 对 啊，现在这个时候是买房的时候，因为它这个相对价格是属于一个低点，是这意思吧？但是你卖房子可能就有点亏。 没错，而且为什么说对卖房好？一个是可以这个溢价，还有现在市面上的这种房源很多。其实还想给这各位这个换房朋友一个建议：但凡是您心里觉着有点不舒服的房源，这个怎么讲？之前咱们老爱说有硬伤的房源，比如说这窗户外面是天井，或者是这户型次卧有点黑，就是这个暗面有点这个采光不好，像这种您都觉着有明显这个缺陷的房子，在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下，您不要买，可以再挑挑。对， 就是现在有点像是买家市场了， 没错， 挑选的余地呢还是比较宽泛的。 对，挑选余地很大， 而且价钱上的可能溢价的空间也相对比较大。 没错，现在其实这么举例子吧，就是比如十个卖家里，除非人家真是不着急啊，大概七八个他都是能往下砍砍的。 嗯， 这确实现在的一个市场环境吧。 嗯，所以携手一听啊，携手一生啊，关于这个回天计划实施以后怎么样？反正我总觉得回天计划实施以后，肯定对于回龙观的发展呢是非常有利的啊。发展好了以后呢，肯定它的各方面的这个房价可能就会有所回升，这都有可能。 没错，因为回天计划包含的内容，为什么老提回天计划？ 是 可以下半时段再跟大家聊。 下半时段咱们再接着聊啊。 好。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三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莲福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真是晚上10点多啊，您如果在市区或者其他地儿看不到这样场景，所有的公交车都是满满当当的。 嗯，所以这一点呢，咱们实话实说，有一说一，就是各方面呢其实都进展很大，但是交通方面确实有这个轨道交通啊，几条都开通等等，但由于它这个人员众多啊，所以目前呢还是交通不是那么顺畅哈。 对， 人还是太多。 对，但是您换一方面想呢，它的好就是其实它离这个五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 嗯， 咱们说它在北五环到北六环之间，但是其实离北五环的距离其实差不多10公里左右吧。 嗯， 就是相对来说开车还是非常方便的。 是， 对。 另外呢，提到这个叫做回天计划哈，说现在那边好多都贴着这种横幅什么的哈，什么拥护啊，什么回天计划，我还不太知道。其实刚才小天说了，小白说了，这个回天计划就是回龙观和天通苑。 对 啊，他们这两个区域的一个计划 、啊、对， 大概是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其实这一点非常好说，就像咱们一开始大家对这个回龙观的旧印象，咱们给他列了那么几条嘛。 嗯， 其实针对这几条在这个回天计划里都有一些梳理和这个改善。 嗯， 像刚才咱们说的去年下大雨的时候那边可能这个排水不是特别好。 是是， 其实这次回天计划里也专门规定了去改造这些排水功能的一些东西，包括这边供电的一个，大家知道有一些小区确实它会发生一些停电的这种现象，尤其在夏天供电高峰，也会对这些供电的线路啊一些设备也会再做升级改造。然后对于咱老百姓最好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个基础生活配套和商业配套的一个改善，包括区域内的一些教育资源的一个增加，比如增加很多所的学校，包括未来这个区域还有地铁，像这个17号线啊，包括像17号线是在这个天通苑，像19号线现在预计是明后年通车，19号线也会跟13号线去换乘，包括一些就是自行车专用道，这个其实还是首次听说，就是从回龙观会建立一条到这个西二旗的这个自行车专用道，就是您骑车中间只能走您这个自行车，就直接到那儿了，到上班的地儿了。 对 对， 所以呢，通过这个计划的一些城市的设施啊 ， 比如说这个交通啊，然后这个教育资源呀，什么这个 生活配套啊， 对，生活配套啊，医学资源呐，等等啊，这些都会有特别大的这种改善啊。所以在这居住的人呢也特别期待。 对， 当然这个回天计划如果是非常顺利的实行的话，它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改观。那相应肯定在回龙观居住和在天通苑居住这些人的生活就非常的舒适，这是一个方面。 没错， 另外呢，可能它的房价呀，甚至这个出租的这个房价呢，都会有一些变化，这也有可能。 您要说没一点影响没有，这也不太现实。包括其实咱们现在来看的话，比如说离轨道交通，比如说地铁的远近，它的租金包括房价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嗯， 包括其实它旁边有商场有学校的话，它这个跟没有价格肯定也是有一定的差别。等这些计划也好，包括这些配套也好，都落实之后，当然也得根据当时的这个调控政策和市场情况，它或多或少毕竟是好事儿嘛，肯定价格会有一定的波动，但我觉得不是主要的影响。 没错，其实通过这个回天计划，大家期待主要是那边的各种设施啊， 没错， 一些变化， 没错， 更加人性化，人们生活呢更加的 便利 舒服，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啊。 是， 好了，那下面呢，咱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区快讯。安区快讯后呢，咱们对于这个回龙观这边的大概情况再做一个总结啊。好，那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咱们先看第一条啊，说这个大兴584套共有产权房今日的申购，购房人的产权份额比例为60%。昨天呢，大兴区人民政府呢官方网站发布了哈，公告也显示说，兴念雅苑共有产权房这个住房项目呢，将于2018年的10月12号，也就是今天上午的10点钟至2018年的10月27号， 下午的17点来进行申购啊。那么单套住房的购房人，他的产权份额比例为60%。 嗯，这个项目也是在这个天宫院板块，大家别记错了，不是 天宫院南边的啊， 对， 天宫院， 对，天宫院板块的这个义和庄这个区域。它离地铁的话大概是有1公里这么一个距离吧，然后售价的话是29,000，然后最近大兴的这个共有产权房也是非常多啊，大概有4000多套，尤其是您有这个资格的话可以去看看，而且它离这个念坛公园特别近，这也是天宫院板块最大的一个公园。 嗯，好，咱们看下面这条，说北京13城区中有11城区二手房的房价是下跌的，金九银十历来呢被地产界啊视为是检验市场冷热的一个方向标，那么金九没有出现啊，银十的预期也并不乐观。在北京啊，有关的记者也探访当中发现，说11黄金周期间，北京的二手房也与新房市场的类似啊，都处在这个买卖双方的博弈当中。但是与新房开发商开始放低姿态吸引买房人不同的是，二手房的成交量始终稳定在每月1.5万套左右啊，均价虽有下降，但是并不特别明显。 是，现在从现在来看的话，确实，尤其是近3月，二手房的成交量都是15000多套。从这个价格来看的话，也是具体要看房源吧，像一些比较新一点的这种二手房，包括物业品质还不错的这样的房源，它有可能不降反升。 嗯， 还有一些像我们知道的，刚才提到可能有一些硬伤或者不是咱们老百姓首选的一些房小区或者房子的话，它可能因为它的一些缺点吧，可能价格出现了一些溢价空间，或者有一些降幅。 嗯，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它还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走势。 对，所以从这个态度上来讲呢，咱们也可以理解啊。你像新房子，它就是要卖的，所以它急茬想卖啊，哈。 对。 开发商呢也是放低了姿态啊，用各种的办法来招揽一些业主，这也是能够理解的。但作为二手房的业主来讲呢，可能有些人呢就卖不卖有一搭无一搭啊，我能赚点钱，我觉得卖的合适我就卖。如果现在市场不是特别好呢，我就先闷着，我先等一等，观望一下。所以呢，你让他姿态上有些什么样的变化，这也不太可能。 是，而且其实特想说的话，还是给换房家庭的一个建议，就是现在这个行情下，一定要先卖后买， 先卖后买。 对，因为身边有很多案例，就是自己看上了一套要换的房子，特别着急就把定金交了，结果自己这套房子卖不出去。 对对 对, 对， 最后着急，最后又降价很多去卖，这个真得不偿失。 提醒特别必要啊。 是， 来，咱们再来看，说比现价低，每平方米8000元，那京城新房的加入了降价啊。说随着银十来临，那么多家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打出了大力度的一个促销，那么京城的楼市呢也不例外，这与1年前啊多地一房难求的局面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而在10月1号开盘的3个净建房项目啊，应该说均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西北6环内，那么政府呢这个限制销售均价是每平方米52024元，那么最高限价不高于54625元每平方米。 对，其实关注新房的朋友，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二手房市场现在其实是一个走低的一个行情，其实从新房来看的话，限定房集中入市了，但是大家会发现其实政府给它做了一个最高的限价，但是实际开盘的时候，这些限定房有部分项目它是把这个售价降下来了。 哦， 对，其实对咱 没升反降， 反降了。对咱购房人来说的话，确实怎么说呢，是一个买房的一个机会吧。而且相对来说，像看到石景山，其实这个同一个区域其实就是五里坨，可以告诉大家同一个区域有3个项目可以选择。那您完全不需要着急挑一个觉着不错的小区，尤其是合适的户型楼层，这些其实如果要放在1-2年前的话，可能大家觉着难以想象，现在的话真是新房也可以好好挑一挑了。 是， 对， 所以呢刚才我说是买方市场嘛，啊，咱们要好好的看一看，稳住喽。 对 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居住配套服务设施不得任意变脸，那本市的规划为居住配套商业服务设施，原则上呢不得改变使用性质，如果需要改变使用性质啊，需由开发建设单位啊，比如说产权单位啊， 报所在区的商务委，由区商委啊同区有关部门研究同意，并经区人民政府批准以后，由市商务委、市规划国土委和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召开这个联席会进行专题研究啊，未经联席会批准同意，不得改变使用的性质啊，这还是相当严格的。 对，而且针对咱购房人怎么去查呢？国土资源局的官网拿地的时候，看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这块地的一个规划，包括这个购房合同上关于配套的一些说明，这个是其实维护自己权益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吧。 对，确实咱们北京市这方面做的还行啊，像外地真是有这样的，就是他答应你是一套哈，给你一个规划，给你一个蓝图是一套，但是最后出来以后完全就性质变化特别大。 没错， 最后就造成小区的一些人员打官司啊，跟他们业主打官司啊什么的，这样的事情挺多的。 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说这个河北燕郊二手房的房价是腰斩，仍然难卖啊。说到目前为止，二手房的房价相比最高点普遍腰斩了，不少楼盘从最高点啊每平方米 3.5 万元跌到目前每平方米 1.5 万啊，缩水超60%，不少小户型二手房挂牌价为每平方米1万，仍然无人问津。 是， 真是这样吗？ 这个确实也有了解，确实是这样，因为房子 燕郊是吗？ 太多了。其实不光燕郊一个区域啊，包括环京一些其他区也出现了类似的行为。就是大家现在还有人问，就是环京房子能不能买？就是您一定要先本着您确实是过去住的原则上去选这些区域，要不然您如果考虑将来再把它卖的话，真是不好卖，因为二手房太多了。包括新房新批的项目的话，房源也是非常多。 所以这就是那个时候所谓投资啊、投机啊，这样造成的一个恶果啊。因为那时候大家可能都拼命去买房，有点钱就去投资买房。那现在房子呢，很多都没有居住啊，就是为了来这个赢得一些利润哈、来等什么时候卖的。你看现在这个后果就显现出来了。 其实当然对于咱购房人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啊，身边也有一些案例，他确实在北京没有购房资格，他可能就是那个河北或者三河那边的人，他可能比如在通州或者甚至在国贸工作，问能不能买燕郊。其实从现在这个价格来看的话，因为其实15000的价格相对来说最近几个月稳定在这个价格了，就是真是为了住的话，这种需求的话您还是可以买的。 对，所以如果现在你呢本身是够资格， 对， 另外也确实呢有想买房的这样的想法， 对， 现在捡点漏是到时候的时候了吗？ 没错，现在的话其实不管是北京还是环京的这些区域来看的话，相对来说楼市是属于比较稳定的。而且不管北京还是环京，它这个刚才咱们所讲到这个溢价空间都是非常充足。尤其是环京的话，二手房的话就更能杀杀价了。 是的，所以我觉得想买房的人啊，您要动手了啊，或者说呢开始考虑这方面的事儿了啊。 是， 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到这儿。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那最后呢还有一些时间啊，我们继续说回龙观啊。因为这个回龙观也好，天通苑也好，确实是整个我们房改政策出台以后哈、它应该说是先驱者了啊。在上世纪90年代中旬的时候呢，它就成立了啊，而且是特别巨大的一个居住社区。现在一提起呢，这个回龙观也好，天通苑也好，都有一种怀旧的色彩在里边了啊。 没错， 想起真的是不容易哈，现在发展的这么大。当然了， 好的一面咱们就不说了。其实现在呢，确实是不管是回天计划吧，还是人们对于它的这种关注度啊，都是非常好，也是非常高的啊。但是确实在回龙观的天通苑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交通问题啊，这个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改变啊。但是由于它人员众多，改变起来也挺难的， 是 啊，这个是事实之一。所以大家如果要是选择的话呢，这方面还是要多考虑一下啊。那么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如果想在回龙观买房的话哈，我们怎么也得有目标啊，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啊。 没错，如果您是刚需一族，也就是我刚开始说的这个300万也能买的这个家庭的话，这边首推的是这个龙华园小区。龙华园小区别看是这个98年的房子，真是第一批上面房了，不带电梯，但是它是这个回龙观它的这个核心区，也就是西大街这个区域，真是为数不多的这种纯商品房的小区。刚才咱们提到这边可能有很多的精致房，但是像这种纯商品房的话，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户型会比精致房要好一些。这个项目的话也是小区对面就是学校，包括户型种类有100多种，然后首付的话150万。这个什么概念呢？首付150万在北京买房的话，就是临近地铁的区域买房的话，还是不太好选择的，其实，而且是买一个大房子，它150万首付能拿下一个两居。如果您是这种改善家庭的话，可以选这个第二批精致房，就是稍微再新一点的04到06年的这种房源，像龙悦园啊，包括龙腾苑呀、这样的房子，它的这个优势是这个同样在回龙观的这个核心区西大街，包括华联啊，包括刚才说的什么永辉啊都有，包括地铁也非常的近，13号线，然后大户型多，而且总价相对来说低一些。如果您是考虑上学的话，像玉新片区，这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在这个就在回龙观东大街了，就是8号线那边有这个矩阵小区，它又分1期和2期，我推荐您看看2期，2期的房子新一些，而且带电梯。像这个龙锦苑，这也是这边第二批的这个商品房，包括这个精致房，还有这个和谐家园这样的小区。因为这个玉新啊，说实话讲，它12年一贯制的学校，您从这个恨不得幼儿园到高中，都能在这儿上了，尤其是带着老人住的话特别好， 就省心了啊。 省心， 这个是首都师范大学回龙观玉新学区的一个片区是吧？ 对，这个玉新学校就是从海淀那边引进的，这个在回龙观当地真真的，我去彩盘问了好多的业主，就是口碑确实不错。 如果他只考虑房子要新一点啊，这个地段什么的差不多就行。您觉得好像 房子新不考虑地段的话，像回龙观的也是第三批的精致房，是08年左右的了，这个跟那九几年相比 就还好。 对， 还好。 龙锦苑东，因为回龙观的东区的配套还在发展，相对来说这边价格会低一些，就4万多。不到5万的话，您能买这个小区，而且500万就能买到100平以上的大三居。这个相对来说还是适合这种改善人群。然后您要追求品质的话，咱就能看看这个新一点的商品房了，像刚才提到平西府的这个镜头发展公园乐府，这个小区怎么讲呢？它是整个回龙观环境最好，而且物业管理最严格的。这个环境的话，它小区里有，真是我转了转啊，它这个公园我就光走步行就20分钟， 嚯， 您就想想吧。一个 环境还 据说是4万平的一个 啊，宽敞的。 对，而且其实回龙观天通苑的通病，可能大家觉得这个物业管理也不是说不负责啊，反正就那么回事儿。小区随便出入，这个小区的话，您跟着这个中介看房或者外卖根本进不去。 那说明管理还是比较到位。 对，必须业主给您访客的话，给您发一个二维码，在门口扫码才能进。 哎，这是哪个开发商？ 京投银泰，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开发商了。就如果您追求这些物业品质或者是环境的话，这个小区我还是觉得二手房是首推的。像还有一些就是美堂，大家比较熟悉了，美堂也分1、2、3期，我最推荐的是美堂的3期，因为它离地铁距离市中，而且相对来说这个品质会好一些，因为房子毕竟新嘛。但是也有缺点，客观说它这个因为交房晚，现在这个税费高一些，然后 再往后推的话，品质小区紫金新干线， 嗯， 回龙观东区的一个仿的，这个小区优势是价格便宜，然后也是08年到12年的小区，都是这种落地窗，得房面积高，这是我推荐它的一个理由。 嗯， 然后如果您要买别墅的话，其实 那边别墅也有， 也有，但这其实不做重点推荐，这边别墅流通并不是特别好，像吉盛别墅、流星花园，我为什么不做重点推荐呢？因为1000多万，您在这儿买个联排，其实1000多万的价格的话，甭管买联排叠拼，去别的地儿孙河呀，或者是澳北别墅区也能做选择。 是， 对，回龙观相对来说可能密度会高大一些。 对对对，实际上有些朋友呢想啊，从区域上给大家划分一下哈，说在回龙观那边的话，比如说西大街沿线和东大街的这个区域哈，哪儿更完善一些？ 是这样，就是看您的需求，如果要是考虑这些配套完善的话，那没说的，西大街现在配套已经非常的齐全了。 嗯， 然后 教育啊、医疗啊、商业啊都比较的齐全了， 就是您能想到的这儿都有，就是回龙观西大街。东大街的话，一个是考虑就是可能我预算有限，价格我考虑能便宜点，能住个大房子，然后未来的话这边我能有想象空间，会选择这个回龙观的东大街。 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啊把这个回龙观这个区域呢给大家梳理了一下啊，如果您想在这边置业的话，但愿今天的内容能够给您一些帮助。 没错，包括其实我也给大家整理了回龙观所有二手房小区的快评。 是的，那如果大家想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发微信过来，我们会给您发过去啊，就发我们这个公众号就行了。您说要这个回龙观的二手房的所有资料， 对， 啊， 或者回个回龙观， 回龙观就行了啊。好，非常感谢齐小白。 其实呢，在外打拼啊，不经常回家吃饭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常态。 是， 点外卖、吃快餐、多应酬，无法避免怎么办呢？不妨自主性的控制一下量啊。另外呢，可以适当的给自己加加餐，不用复杂，喝杯羊奶就很好了。 对，特别是秋燥的时候，既能够补充人体水分，又是饮食良方。 对， 羊奶中含有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D、E、微量元素钙、镁、锌、硒等等，老年朋友健康长寿。 其实呢，近些年喝羊奶的人呢，特别的多，一问周围的人发现，哎呀，都是羊奶粉的忠实用户。当然了，经常听广播，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了。 没错， 奶的质量好，口感好，不仅广播里啊，您拨打进4007106108有优惠价格99元一盒，而且呢还不定期的会推出一些活动。 哎， 像这次啊，买6盒季度装594块钱就直接送一床秋冬驼毛被，光这被子啊，去年我们卖就要680块钱，这次呢3个月的羊奶的量加上驼毛被一起才594，好多朋友啊都是好几套的订啊。 那是肯定啊，手机尾号6577的是重复来订购的，说被子是真好，打开来晾一会儿呢就泡泡的，没有异味。今天最后一天特地加订的。3035的刘阿姨也是老顾客了，说以前呢每到换季就不舒服，还是人家介绍来喝的瑞麟羊奶，真的很不错，现在转眼呢都喝了2-3年的时间。说啊，这我一碰到大活动就多订，这一次呢送的驼毛被是最得我心了，说厂家真大方。 感谢您啊，4007106108 持续开通，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您电话订购每盒只要99，关键是这次订购6盒再送大家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以往是没有的，本来呢是11的活动，11呢我们这边是全面放假，所以呢活动延迟了几天，您如果没赶上之前的，那今天呢碰上最后一天真的是很幸运了。 是， 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如果您之前订购过收到羊奶和被子了，不用我说，您一定还会加订的。 对，因为羊奶总是要喝的，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而身体啊对于年轻人老年人都重要，就是革命的本钱。那驼毛被呢5斤重，厚实保暖舒服，您自己去买啊看看多少钱。而今天3个月的羊奶加上驼毛被一起才594。 对， 好，40071061084007106108。再次要提醒大家，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买羊奶就送驼毛被的特惠了，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倒计时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而此刻也只有最后30秒钟，一旦过了，对不起，驼毛被不可能再免费赠送了。 是， 赶紧来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 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懂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懂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懂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懂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懂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懂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懂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懂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懂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3000